大家好，历史在笑，容共与清党，这个礼拜六呢就是播出第28集。第28集的主题呢就是两个中央分庭抗礼。国民党在这个西山会议派出现之后，他们在上海建立这个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在广州汪兆铭所领导的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分庭抗礼，于是就出现两个中央。上海中央就分共，同埋呢要同呢一个苏俄呢係保持距离以策安全。两个中央跟住呢有两个全国代表大会。咁究竟点收科呢？呢一集精彩可期。礼拜六10点，容共与清党第28集自有分晓。 好，翻嚟第二節，諗緊其實去一去嗰個版面度啦，因為即係我哋都係講翻嗰個美國科學人嘅十大嘅科學新聞啦。嗱，咁跟住呢個咧就係涉及到健康啦。咁咧佢嗱，我覺得老實講咧，呢個同 health 咧就冇乜大關係，呢個唔係 health 問題。 但係佢應該係唔係淨係講個人嘅 health？ 我諗佢係講嗰個真係 social security 添啊！我喺度嗱，佢即係大家仲依稀記得就係嗰個拉斯維加斯嗰單嘢嚇，喺嗰個租咗個酒店房，攞咗 NG 槍上去，跟住專係瞄住下邊啲人嚟係咁射咁樣嚇，跟住搞到香港直頭要即係訪問啲。香港去了那邊登台的歌星來去講 那些很害怕說 很害怕樣諸如此類那其實這裡帶出來有什麼就是跟那個叫少少跟這個就是公眾安全或公眾健康有關呢，那其實就是說一路呢在美國來講呢究竟你俾啲民眾有槍安全啲啊，定冇槍安全啲咧？係一個好大嘅爭論嚟。喺香港冇乜使點爭論啊，大家都會好容易接受，就係話梗係冇槍好啲啦。 你我都冇槍係咪？ 咁但係喺美國，因為佢自己本身個傳統啦，加上個憲法關係咧，咁你試下話即係要啲人 disarm 咧，基本上係即刻會有隊民兵出嚟同你死過啦，已經係。咁所以喺呢一個拉斯維加斯啲咁嘅槍擊案事件之後咧，其實亦都有更加多嘅人去嘗試真係去借呢個題目嚟去借呢件案去做一啲嘅追蹤嘅研究。咁其實就話咧，其實我哋而家已經有比較好嘅即係數據去證實咧，其實真係對於一個社會嚟講咧，多啲槍其實係制止唔到罪案嚇，可能反而仲係有危害社會添。 唔係佢嗰個好小心嘅，頭先你講我咧，亦都加咗一樣嘢啦，就槍喺美國一個大生意嚟嘅嚇，佢哋有即係槍會啦。咁槍會本身對一個政治嘅游說力量相當之強嘅嚇，歷任嘅總統都即係不敢啊，就算佢哋想話加 強， 冇人敢掂嘅，只能夠話咧。去安撫一啲相關利益嘅人咧，去增加自己個選票啦，尤其是喺共和黨嗰邊啦。嗱，所以涉及到呢個問題咧，其實應該如果係即係一個正常嘅狀態，就問一個問題，就係究竟有槍係會導致更加多罪案同埋更加多謀殺案，即係呢一個正面嘅議題。但係佢哋而家唔敢咁講，就調翻轉講，有槍係咪令到啲人可以由於有佢哋有能力去自衛而避免更加多罪案，係嘛？即係調轉咗嚟講嘅。咁但係咧，大家又唔好覺得話呢樣嘢咧。咦，出咗一個咁嘅研究之後咧，可以扭轉嗰個局面，因為最近咧嗰個拉斯維加斯嗰個槍殺案咧，個總統啊都出翻嚟講啊，嗱好彩，因為嗰條友有槍，我射低條友，如果唔係更加死更加多人，所以咧有陣時咧，即係你大家都要感嘆一樣嘢，美國一個科學大國。不過去到呢啲政策嘅問題咧，就幾唔科學化嘅好多問題。 即係嗰種解讀都係按照自己喜好嚟解讀嘅。咁好衰唔衰咧？呢、這個 scientific American， 如果台長 scroll 去最底嗰度咧，有講呢樣嘢。佢有提到啊，佢竟然將佢擺喺個 mind and brain 呢個 category。但我覺得咧，呢個提即係呢一，但佢提呢一點，我覺得係唔算係科學嚟嘅。嗱，咁就係、是、下邊呢一點啦。佢就話咧。 在這個不停地去高，即係去有人話俾你聽有 alternative facts 嘅呢個社會咧，你攞住事實同人哋去爭辯，係 多餘， 其實係多餘，冇乜理。 佢都話多餘啊嗱， 即係咁，即係點？即係其實佢如果睇佢嗰篇介紹文章咧，又唔係講話多餘，佢只不過都係去俾一啲好大家都係阿媽係女人嘅提議俾你咯 嚇。嗱呢度睇提嘅 Michael Shermer 咧，我都有買過啲書睇嘅，就係好著名嘅所謂 skeptic 啦。咁佢唔知踢呢樣嘢嘅，踢好多啦，譬如另類醫療啊。UFO 啊，呢啲 parapsychology 啊，即係所謂咩超心理學嗰啲，佢全部都踢爆嘅。咁所以咧，佢拎佢出嚟咧，係即係想講説明一樣嘢啦，就係、是、即係一啲即係所謂科學界既定嘅一啲諗法咧，即係大家啊，即係會。唔係喺美國入邊唔係咁容易說服到人咯，即係要透過好長嘅過程。 啊，台長，我介紹你去，你可以 click 喺下邊去個 link 咧 ，How to convince someone when facts fail 呢篇文嗰度，佢有幅圖嘅。咁啊，嗰幅圖咧，其實我今年有意無意咧，都睇到啲網路上朋友咧都去被逼參與呢啲咁樣嘅垃圾討論，我從來唔參與。 呢啲叫泥漿摔角， 係嗱地緣説定係地平説，即係你發覺原來有一班叫做地平信仰者咧，佢哋就圍爐取暖，就勢力即係又把聲好大嘅，甚至乎有個別人士咧夠膽去啲即係 踩場 嘅學者度踩場嘅嚇，咁啊即係。但是即係都係嗰句啦，佢就係信佢哋自己嗰個世，即係個圈子入邊嘅證據嘅啫。你俾佢嗰啲，佢唔當證據，或者咧佢又會係將佢即係扭曲嚟解讀啊，諸如此類咁樣嚇。你冇辦法叫醒佢。咁啊，即係我就即係恕我自己都冇乜能力嚇。咁啊， 唔係浪費光陰嘅呢啲， 我覺得浪費光陰 嘅。咁但係呢啲唔係嗰個主流啊嘛。地平説呢啲，我相信絕對相信唔係主流嚟嘅。主流係咩？個主流係咩咧？創造論嗰啲就更加難搞啦，係咪嗰啲因為牽涉到即係成個政治嘅勢力咁啊，地平嗰個邊有政治勢力啫？呢啲係咪好，咁我哋去翻咧，即係頭先講嗰度咧，嗱你就好奇怪點解呢個係一個即係科學新聞咧？你應該咁理解法，佢講嗰樣嘢本身唔係新聞，但後邊一樣嘢用到咩？科學思維 係。 嗱，呢個就係我哋講緊嗰個，反而係一個好即係最重要嘅嘢，就係、是、 我係感受到喺今年嚟講咧，個科學思維面對嘅挑戰係 大咗， 大咗嘅， 即係呢個挑戰呢個人類智慧底線嘅問題啊嘛。 因為違反科學嘅人，佢唔係仲用緊舊嗰套嘅路數嚟去對付你啊嘛，佢已經係結合咗一啲即係。有一啲 truth 同 partial truth 兩樣嘢撈埋嚟去掟一嚿嘢出嚟、或者甚至乎佢係亦都係打住科學嘅旗號嚟去。 你講嘅科學，我嘅都係科學，係嘛？即係啲創造量，我都係科學咁啊。咁邊個係科學咧？咁唔使，咁就大家唔使教。 所以就係出現咗泥漿摔角嘅局面。係 啊，咁泥漿摔角咧，其實理論上咧，對於科學家嚟講咧，以前都是一個問題嚟嘅，大家即係我哋。 不過就咁以 Scientific American 嚟講咧，佢會認為咧 ，Donald Trump 上台是令到呢個問題更加嚴重。 係啊，因為佢有權啊嘛， 所以都係一個即係變咗一個更加政治性嘅話題啦。 係啊，嗱咁我哋講話即係以前講即係點解黎章出講嘅問題咧，就係、是、我哋講緊啦，即係我喺意大利翻嚟嘅時候，伽利略都面過呢個問題，對方有。即係對方有槍有炮啊，大鑊啊嘛嚇！所以你千祈又唔好輕視呢個泥漿摔角，即係你唔玩。其實今日我哋唔之所以有條件唔玩咧，係因為前人已經付出好大嘅代價出嚟。你嗱，你有權話屌我都費事睬你，我自己走翻去做 research 草稿啦。大家兩個時係唔得嘅嚇，佢哋真係要面對呢個問題噶嘛。好啦，咁呢番就咩啦？但我想問一樣嘢就係話，所謂呢、這個。即係大量嘅呢個公眾擁有槍械，不能導致更加多人嘅更加安全。呢、這個其實係透過啲咩嘅統計學方法去做嘅？ 都係即係呢個都要 click 翻入去睇嘅啦。即係佢講得 evidence show 咁，佢就唔係話即係獨立嘅個案啦。咁佢純粹都係即係你如果問我咧，我自己啊。你俾盤數據我，然之後就說服我，我都覺得未足夠。我覺得更加需要由一個真係 博弈的層次 去即多一個多套的理論去解釋。他這裡就純粹提30個 careful studies、interview with people、其實這個都是 mix 了介乎即其實我會覺得是比較社會科學的手法，再有一點一些統計學 的手段在裡面、 基本上都是用統計學的方法去做、都是那句啦，你信就信，不信就算數， 都是的即有 你如果那班之前有要擁有槍械的人他打死都不會信的啦、不過就即是以美國來講，很多時候就是越來越多是譬如越是那些校園槍擊案，很多的無辜者去受害、然後那個的、施暴者本身也是一個完全沒有跡象的那些，那其實都會成為即是這些去叫人檢討管制槍械的一些好的案例咯。 好好啦，下一個更加重要了、這個就涉及一個所謂什麼呢，大數據的問題、 這個我們可以講耐一點，他亦都是講到、人工智能究竟是不是衝擊我們的民主制度的問題、這個大約在中間第五第六個度你數到下去、是就是這裡 In light of recent major data breach、現在我們就進入了、就是、所謂進入大數據時代、就是、你就會發覺你只要有團體或者有機構去收集足夠多的數據，它可以給到你很大的方便、我離一離題，我不講這篇文先。當下今日啱啱而家呢一刻喺報紙上睇到，香港報紙上睇到新聞咧、就香港亦都打算、用呢個智能城市嘅名號嚟搞一個、全港性嘅支付系統。係、即係而家我哋一諗起全港性支付系統，好多時諗起 EPS 啊、八達通呢啲位 Visa 啲啦。咁、但係如果揸開車嘅人有知道啦，就係、話你、過隧道嘅時候，你得一條隧道可以用八達通嘅啫。跟住、其他譬如、你不是說所有的支付系統都是可以用一套東西去搞定、基本上就想搞一套在香港、就是、可以完全通用的支付系統出來、這個也都要是、就是、透過更加進一步收集多的數據，然後就、因為它多的數據你可能也都要更加多的保密的特徵、於是乎你也都要收集更加多的東西來 去確認、咁即系成套嘢变咗一个越嚟越大嚿嘅嘢，而且都系集中咗喺一个机器入边，吓、一只唔知会唔会有无形之手喺入边嘅机器入边。咁、呢个就系今年一个好即系值得注意嘅新闻。咁、其实我记得喺即系两个礼拜前，我哋就算讲科技新闻嘅时候，已经有提到呢样嘢。吓，咁、亦都因为我哋嗰个处理数据能力大咗，吓、咁嗰啲人工識別啊，結合咗人工智能啊，跟住去、管理你嘅私隱啊，去確認你嘅身份啊，甚至乎去監控你呢套嘢咧，就、正式即係喺呢一年就有個轉折位，就即係未來就會越嚟越多啦。咁呢度就去舉咗兩個例子嘅，新加坡會有大量使用啦，咁、大陸更加唔使講噶啦，由一億幾個。嗰啲咁嘅閉路電視加到四億幾個，咁、即係你如果除翻成個中國人口，即係好不幸，即係就嚟一人一個啦。你再增大落去，你原來全部成十幾億個咁嘅鏡頭嘅時候，你即係基本上 無所遁形 咧，無所遁形嘅 ，OK 嚇、而且都仲未提到就係話咧有一啲未出現，但係基本上用現有科技你再拼埋一齊就已經可以出現到嘅嘢， 我嘗試舉個例啦，這個我最近才想到的，譬如現在譬如說開 iPad 或者手機用指模的嘛、 有可以用啦， 是不是那個指模已經在關公司裡面已經存了的 呢？理論上它應該就只在這個機器那裡、但是、會不會又被人抄走了一份呢？咁呢個就睇下你部機本身有冇 back 有冇後門啦、如果有人有 back door 嘅，咁基本上就攞曬。 但問題有後門你未必知 嚇、你唔係你肉眼睇到嘅嘢嚟噶嘛？ 唔係，甚至佢唔講俾你聽噶嘛？係係嘛嚇，好多鋪即係咁問題就係、你可以博嘅咁間公司佢又冇，咁你梗係要信佢啦，係嘛？個你話個手機咁樣係你先開到嘅，不過我的疑問就係話你佢 cap 咗你啦，嗰、那個機本身係咪有啲方法令到呢間公司？他可以收到這個訊息、而之後他賣給其他人、就算他不賣他被人 hack 了、又或者譬如我這部手機他沒有心但是有人 hack 到我的手機、 以前就純粹就是一個 password 可能被人 hack 了、啊、但有人就因為覺得 password 不足夠所以又要加多幾個防 守 password 你可以改嘛 password 不是你成世的嘛手指模是你成世的嘛 跟住加了很多名堂又是又說語音啊面相啊瞳孔啊手指模啊那基本上呢、我不認為這些是一些好的方法咯、即我不知道還、啊、有沒有一些其他即係大家屬 IT 嘅可能會講得更加多，但係總之客觀出嚟嘅結果就係咧累積嗰、那個有嗰個中央嗰嚿嘢，佢累積出嚟，即係喺個雲端喺個網路上邊累積嗰嚿嘢就越嚟越大。 咁呢、這個即係點解會形成構成一個威脅？都係嗰句啦，由於我哋處理數據嘅能力越嚟越強，再加埋我哋而家開始有量子電腦，咁所以呢樣嘢本身就。會成為一個問題咯，但大家感受到一樣嘢，首先不是一個問題先，首先感受到個方便， 首先感受到方便先，咁你如果懂得即係呢個我亦都用即係我武斷啲講，即係都係東方人同西方人嘅思維分別嘅。西方人比較即刻諗到就係呢、這個呢種呢種呢種方便背後意味住啲乜嘢嘢，咁、所以睇到下面嗰、那個文章咧就係、是、Will democracy survive big data and AI？即係我哋而家嘅民主制度係咪可以捱過到即係呢一個咁樣嘅大數據同埋呢一個人工智能嘅技術咧？咁即係呢樣好容易就會諗到，當你有個咁大型集權嚇，唔好話集權啦，總之集中咗嘅資訊嚇、甚至乎係有呢、這、一個信息嘅唔平衡嘅時候，咁其實就係一個民主被可以被破壞的地方嚟，因為從來你講得民主就一定要係講制衡啊、平即係分權啊咁樣嚇。但係當你係有一啲嘢係一啲資料嚇，佢係因為方便之故你交上去嘅時候，咁會唔會亦都衝擊民主制度咧？咁咁呢度佢都講咗啦，好似佢又用新加坡嚟做例子咧，亦都有講中國大陸嚇。咁你會睇到有啲國家就係基本上就係用。可以用很多不同的理由啦，提供安全方便啦、保護群眾安全啦等等等等、咁跟住就去無限制地去收集呢啲數據。 佢呢度有個提一提嘅，佢話咧就即係、就是、百度啦，就邀請咗軍方去進行一個叫中國呢、這個人腦嘅項目啊。咁咧就係、是、有數，即係呢啲所謂嘅深層學習嘅 algorithm 啊。咁咧就跟住一樣嘢得，叫 citizen score 喎。 係啦，會為一個群眾操打個操行分啦，即係我形容為。 啊，咁你如果譬如話你噏幾個嘢佢唔啱聽嘅，咁啊扣分啦。 扣分。 咁跟住點咧？有咩後果咧？就唔可以借錢啦，唔可以揾工做啦，唔可以旅行啦。 即係美國就佢有個信用卡 credit score， 但係嗰個覆蓋程度遠遠比唔上呢種即係呢一套系統嘅，因為你去結合埋你個身體特徵，確認到你就係嗰個人。 係啊。咁有一個我相信你都要評論下嘅，就係、是、最近咧喺新疆佢哋可以展開一個大規模嘅DNA 嘅搜集啊。 嗱係啊，佢就係以保健之名啦，咁啊即係提供一啲體檢之名，咁樣就去其實啊，佢亦都唔會認噶啦。但係其實就當你以體檢之名攞咗呢 DNA 樣本，而咧收集喺一個數據庫嘅時候咧，咁邊個有權用呢個數據庫咧？有冇人去制約佢去用定唔用咧？咁即係大家呢個心照啦。 唔係，因為嗱，我哋講嗰樣，我再複述一次，就係、是、話你係攞用呢個理由去攞呢啲數據。係。但跟住你日後你儲啲數據之後，你有冇其即係因為其他理由要用翻啲數據咧，就冇人去監管嘅呢樣嘢。 監管嘅， 就算監管佢用咗之後，你先知道，或者佢唔俾你知道。 而且好簡唔簡，你揀新疆咧，我就會認為有一個好好嘅試點咯，優先嘅試點式嘅運行咯。咁然之後試驗成功，咪推廣全即係其他地方，去到甚至西藏啊等等，甚至乎你唔好話啦，去到廣東省咁樣咁。即係呢樣嘢就我唔會認為淨係某個個別國家個別族群嘅危機嚟嘅。可以 全人類的危機 嘅啦，係會係全人類的危機嚟嘅。呢個已經是我哋八十年代睇、八九十六年代睇嗰啲美國科幻片講嘅嘢，係今日係發生的。 但而且即係喺其他所謂民主國家，佢收集嗰啲唔一定政府啊嘛，係大公司啊嘛。 係 嚇，咁你即係都想出一樣嘢，譬如蘋果電腦咁樣係嘛，或者 Google。即係佢如果要用呢啲 data， 真係易如反掌啦，真 係 係嘛嚇 嚇。同埋即係你話 citizen score 嚇，咁即係呢樣嘢為每個人嘅操行打分。你放翻喺一個即係中小學生嘅例子嚟講，咁啊，即係操行攞最高分嗰個其實 未必真係最好人嗰個嚟 嘅。咁啊，從來都係呢個。 咁就係最虛偽嗰個。咁呢個都係鼓勵，即係鼓勵科學地鼓勵虛偽嘅啫。呢樣都 係。冇嘅，但係哥，而家呢個後面嗰個問題就係咧，因為我哋嗰、那個私隱嘅空間越嚟越收窄啦。咁你話虛偽啫，但係我更加即係覺得即係出現可能性更高嘅就係、是。呢種咁嘅虛偽，你會內在化， 係係 係嘛？咁呢個先係最大嗰、那個嗰、那個問題。 係啊，人對自己都冇辦法坦白嚇，甚至可能係已經以前就話喺公開場合唔可以，而家甚至乎真係一個好私隱嘅場合都唔可以。即係1984講嘅嘢出現咗嚇，即係呢個都算係第二次往奴役之路啦。 係啊，係 真係人嘅用發明科技自我奴役啦。 係啊，咁跟住佢呢度講咧，就係所謂個AI 嘅問題啦。咁呢個就係同大數據本身有關嘅，即係而家處理呢啲大嘅數據咧，其實就係由於我哋嗰個人工智能就已經唔係揾人做噶啦， 係 揾機器做噶啦。 嗰、那個嗰單新聞應該你都有睇噶啦，有個鬼佬喺大陸度試下嗰套咁嘅人臉識別系統，將自己擺喺個通緝犯名單入邊，結果行街七分鐘俾人。 有件咁嘅事，我唔知道、 非常有效率啦！你會發覺而家就即係茫茫人海。 唔係，但係我唔知佢點解會擺到自己喺個通緝名單度。 我諗佢都係即係佢都係個測試遊戲嚟嘅啫，呢個都即係然之後就睇下即係捉唔捉到咁樣。咁但係即係用一個。這個啊，即中國式的這一樣發明呢，你會發覺非常有效方便地去執法。 咁呢個大家唔需要試，亦都諗到會係㗎啦。不過即係呢啲鬼佬嘅實驗精神咧，我哋不得不佩服嘅嚇，以身試法呢樣真係要用啦。我就唔會試㗎啦。好啦，咁即係另外一個咧，亦都係即係我哋可以提過啦。不過可能你當其時就唔係太講得太多。 呢度係呢個可以提少少嘅，我自己都未係太熟嘅，就係嗰種藥用大麻嗰個合法化。咁、我哋其實今年其中一集就專係講到咧，就係、是、針對於一啲咧腦癌 嚇。應該是那些所謂的癲癇症那些。 是啦是啦，癲癇症，現在叫腦癇症，我現在發揚吊諸如此類。即這些跟腦部有關的症狀呢，就有個藥用大麻其實是有效的。咁到底那個將它處方成為藥物，究竟即個公眾接受程度是怎麼樣啊？咁當然。 你不用疑問啊。我去差不多我這兩三年去親外地呢，每一個地方都有得吃。就 你去過外地咩外地先？荷蘭、 加拿大啦、荷蘭啦、瑞士，我發覺都原來都係啊。咁歐洲就差唔多都咩？嗱，呢度順便一個啫，就點解咧？我喺意大利喺羅馬嘅時候咧，啲警察 on duty 執勤嗰陣時食緊， 佢哋都食緊。 食緊煙，唔係我真係好驚奇，我真係大向你 食緊煙啫。OK， 嗱嗰個煙係點啊？個煙斗咁樣，有佢透明嗰啲咁樣。我見個警察佢有槍喎，大佬喺度行，因為按招式嗰啲係咁懟。咁我喺個報紙檔，佢又懟緊嗰樣。我睇佢個樣咧，即係個報紙檔個老闆啊。佢就真係食緊，個樣真係似食緊大麻。 咁你都行聞一聞， 大麻一陣味好易認嘅啫。我差唔多90%，我就好肯定嗰個報紙檔嗰個老闆就喺度懟緊嘅啦。咁樣，咁即係呢個問題咧。如果你用一個比較歐化同埋西化角度咧，就已成定局噶啦，即係藥用大麻，但唔好聽藥大麻合法化，係藥用大麻合法化。 係啦， 就佢合法化嘅原因係因為有啲人佢食咗呢樣嘢之後咧，佢可以舒緩佢嗰種緊，即係痛苦。 同埋就即係咁樣嘅，呢度要再即係比較去仔細啲，比較貼近翻科學地去講啦。佢就講緊我哋講緊啲藥用大麻，好多時講喺公眾體現嘅形式咧，就唔係真係。你食俾支即係開幾多支大麻煙俾你去食嘅，而係喺大麻入邊提煉有效成分。 唔係好多，其實好多藥其實都係喺嗰個 擺喺個藥物係經歷。你要一個你要係一個好有客觀科學標準、量化佢究竟個用量係幾多然之後係針對乜嘢嘅情況。咁呢一個亦都係可以循住翻嗰個醫學嗰、那個規矩嚟去做。咁而詳細嚟講就係話，我究竟係咪應該可以用一啲喺大麻邊揾啲有效成分去做治療咧？ 但係呢個唔喺即係如果譬如話喺香港已經唔係即係大家諗清楚就唔係一個咁大嘅。 喂，你落街你都食到火麻仁啦，你都飲到火麻仁啦，係咪嗰個成分喺度啊嘛嚇？咁但係呢個而家喺即係嗰個法律上又好咩嘅？譬如話你攞嚟種咁，又即刻拉添啦，係嘛？所以即係呢個問題咧，佢有少部有部分係科學，但係有大部分都唔係即係科學問題，係所謂個社會嘅成見。 是 啊，譬如你不斷咁樣灌輸啊，呢樣嘢係有毒嘅咁樣，咁你唔應該食，或者佢係毒品咁樣，係嘛？咁你點解即係而家去界定嗰個毒品本身個問題咧？即係我哋都係跟住好傳統嗰種咁嘅醫學嘅方法去界定。 啊，即係我願意相信啦。其實之所以呢一個喺今年會比較又成為焦點咧，就係都拜科學所賜嘅。即係除咗我哋去確定邊個有效成分個能力提高咗啦。另外就係我哋去點樣講咧？去測試個成效嗰種手段，亦都仔細咗。咁所以我哋係以往嚇，有人就會好含糊覺得，呢樣嘢唔係因為大麻嘅緣故嘅，甚至可能只不過一個 placebo 嚟嘅啫，一個自己心理上嘅效應嚟嘅啫。但係而家唔係，而家係我哋真係可以去由頭到尾追蹤到真係來自大麻嘅有效成分嚟去帶嚟一個療效嘅時候咧，咁就係一個科學地證明。咁所以我哋先有資格咧攞出嚟去講話，係唔係應該走入去醫學科學嘅領域嗰度嚟去成為一個藥物去使用，就係咁樣解啦。 不過如果你睇即係呢啲外國報道咧，差唔多好 overwhelming 咧，係講嗰個即係去證明俾聽大麻本身係有效嘅。咁呢有兩點我不斷要強調啊。第一樣嘢就係而家呢個所謂藥用大麻或者我哋呢啲喺種植入邊攞到係同我哋而家頭先講緊個 opioid 係兩回唔同嘅事嚟嘅。嚇，咁呢個一定搞。如果你搞唔清楚咧，就你成日以為啲人食咗大麻就會發癲死咗咧。咁呢個就係同而家嘅報道咧有偏差啦。我講係同而家嘅報道有偏差，唔等於嗰係真相嚟啊。呢個知其一。第二樣係咩咧？頭先阿陳宇文博士講嘅就係呢個科學嘅追蹤可以用咧，我就會比較咧用社會科學角度睇一樣嘢，就因為咧傳統嘅大公司咧，佢哋已經係買咗好多種大麻嘅土地，透過佢哋政治上嘅影響力咧，佢哋容許呢啲研究。可以進行同埋可以公布嘅嚇，咁呢個就介乎科學與政治之間關係，所以我哋就唔多講啦。 咁我諗剩翻少少時間，其實都可以展望一下，即係出 明年咧， 係啊，出年嘅一啲趨勢。咁有一啲佢雖然係呢個 Scientific American 呢個文章冇講啦，咁其實有一啲我亦都睇到係今年其實都幾有長足發展嘅一啲嘅學問。而且好多咧就喺嗰個材料 graphene 嗰個 哦呢、這個多啊呢、這個 嚇石墨烯啊嗰啲咁嘅方面譬如話我哋利用石墨烯呢一種非常之輕巧又導鏈嘅材料可以整到一啲 呢度要查一查你先，我睇段新聞，我覺得我唔敢肯定，我所以要問問你，佢話啲蜘蛛咧 係 俾佢滲入啲石墨烯，佢哋吐出嚟嘅絲咧都好勁喎。 嗱我。有少少根據嘅，我唔可以完全冇，有少少根據嘅， 係咩？ 嚇，呢個有少少根據嘅，因為本身蜘蛛絲本身佢你只需要跟隨翻佢個化學成分，你強化佢一啲嘅，即係嗰個聚合物個部分咧，係有理由可以令到佢加強一啲嘅。即係的而且確，你蜘蛛 因為我聽過之後覺得好似蜘蛛俠嗰條大橋咁樣， 係唔係石墨烯我唔敢講，但係的而且確你俾唔同嘢食佢出嚟嗰絲嘅質素係會唔同啊。甚至乎你俾佢飲醉酒啊，食咗大麻咧，佢又即唔到網咁樣，會係有啲咁嘅嘢嚇，或者殺蟲劑啊咁樣係呢係實有個咁嘅影響喺度嘅。咁但係我覺得比較得意就係喺嗰啲材料科學嗰度咧，會出到啲幾得意嘅結果。譬如話一啲係一啲用含有好高金屬成分嘅嘢，但係表現出嚟唔係一個好閃爍嘅金屬，而係一個透明嘅薄膜。於是乎就可以攞嚟去做電子元件。另外就係石墨烯本身科技好容易屈曲折曲然之後佢顯像嗰個能力會好高。另外咧，今亦都係呢一兩日啦，睇到一個好得意嘅新聞就係話咧。以往我哋譬如話一塊膠片爛咗就爛咗啦，要另外揾膠水黐翻啦。黐翻嘅時候基本上咧好容易喺個位爛翻啦。但係就亦都有人去發明嗰個材料就係咧，基本上嚇兩塊半透明嘅膠，你將佢咧揾即係夾硬揾隻手壓埋佢三十秒咧，佢就黐翻埋噶啦。嚇呢一種就有一種有愈合能力嘅呢啲咁嘅材料。 哇！咁呢個我聽到好簡單啦。骨折啊嗰啲 啊，呢個就變咗喺嗰個電子器件啊，甚至乎喺嗰個嘅人嘅嗰種輔助醫療嗰度咧，就會有好長足發展。即係呢一個亦都係拜而家嗰個嘅 一啲好精確嘅化學、因為我哋而家搞化學嘅時候已經唔係話純粹就係攞兩支試管倒嚟倒去啦，就真係可以做到一個好仔細嘅 engineering、chemical engineering， 咁然後可以做到一啲新嘅材料。咁我願意相信咧，呢啲材料科學咧會亦都喺明年啊，會有一啲好得意嘅發現會出咗嚟嘅。咁當然揾到嘅話，咁一定擺喺個科學新知度同大家講嘅。 係嘛？OK 嚇，咁我哋就講咗今日咧。即係喺Scientific American 咧嘅十大嘅科學嘅新聞，咁咧就最後我要表達心聲啦。咁點解我哋揀呢樣嘢咧？其實都係為咗我哋自己臉上貼金嘅啫，因為我哋估咗好多都成為咗大家 公認，入邊都好多都中嘅， 中啊嚇！好啦，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拜拜。 拜拜。